明长记第八章。那时厄夫那因人对基德宏说，你去攻打米德羊时没有召叫我们，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他们激烈地与他争吵。他回答他们说，我所行的怎能比得上你们呢？厄夫那因所食的不比阿比厄泽尔所收的葡萄更好吗？天主将米德羊的首领敖勒布和泽厄布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能行的怎能与你们相比？为了他这番话，他们对他的怒气就平息了。基德宏来到约旦河，就渡过河。他与跟随他的300人虽然都疲倦，仍继续追赶。他向苏科特人说，请你们给跟随我的人几个饼吃，因为他们疲倦了。我还愿去追赶米德羊的两个王子，泽巴黑和扎尔木纳。苏科特人的头目回答说，难道泽巴黑和扎尔木纳的手已在你的掌握中，我们就该把饼送给你的军队吗？基德宏说，好吧，几时上主把泽巴黑和扎尔木纳交在我手中，我必要用磁条和荆棘鞭挞你们的身体，以后由那里上去到了培努尔，也向他们说了同样的话。培努尔人回答他，也像苏科特人一样。他也对培努尔人说，当我平安回来时，我必拆毁这座碉堡。那时泽巴黑和扎尔木纳正在卡尔科尔，他们的军队约有15000人，这是全部东方子民所剩下的军队，因为已有12万持刀的被击毙了。基德宏从诺巴黑和约格波哈东面顺着住帐篷人的路上去，当敌人自以为安全的时候袭击了军营。泽巴黑和扎尔木纳落荒而逃，基德宏在后面追赶，捉住了那两个米德羊王子泽巴黑和扎尔木纳，并使全军覆没。约阿士的儿子基德宏从战场沿赫勒斯斜坡回来，捉住了苏科特的少年人，查问他。这少年人就给他写下苏科特的首领和长老的名字，共77人。基德宏遂往苏科特人那里去说，看，这是泽巴黑和扎尔木纳，你们为了他们曾讥笑我说，难道泽巴黑和扎尔木纳的手已在你掌握中，我们就该把饼送给你疲倦的人吗？他于是捉住那城的长老，用旷野里的磁条和荆棘惩罚了苏科特居民，以后又把培努尔的碉堡拆毁，杀戳了城内的居民，然后询问泽巴黑和扎尔木纳说，你们在大伯尔山上杀戳的那些人是怎样的人呢？他们答说，他们像你们一样，个个都像君王的儿子。基德宏说，他们是我的兄弟，是我母亲的儿子，上主永在，如果你们保留了他们不死，我也就不杀你们。他遂对自己的长子耶特尔说，起来杀死他们。但是这孩童害怕，拔不出刀来，因为年纪还小。因此泽巴黑和扎尔木纳说，你亲自起来杀死我们吧，因为人怎样，他的力量也怎样。 基德宏就起来杀了泽巴黑和扎尔木纳，拿去他们骆驼颈上的月牙环。事后，以色列人便对基德宏说，你既然从你的羊手中拯救了我们，请你和你的子孙做我们的君王。基德宏回答他们说，我不做你们的君王，我的子孙也不做你们的君王，唯有上主是你们的君王。基德宏又向他们说，我只向你们要求一件事，请将每人掠夺的金环给我。原来伊士玛尔人都有金环，他们答说，我们情愿给你。于是铺开一件外衣，每人把所掠夺的金环执在上面。他所要的金环共有1700尔重，此外尚有月牙环、耳环和米德羊王所穿的紫红衣及他们骆驼颈上的项链。基德宏用这些金子造了一个厄福德，安置在他本城敖弗纳。以色列众人都到那里行邪淫，因此这个厄福德变成了基德宏及其家族的罗网。米德羊在以色列子民前屈服，再没有抬起头来。基德宏在世时境内平安了40年。约阿士的儿子耶鲁巴尔回去安居在自己家中。基德宏有70儿子，都是他亲生的，因为他有很多妻子。他在舍根的妾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阿比莫勒克。约阿士的儿子基德宏寿终正寝，埋在阿比厄泽尔的敖弗纳，他父亲约阿士的坟墓里。基德宏死后，以色列子民又去跟从巴尔诸神行邪淫，立巴尔贝黎特当他们的天主。以色列子民忘记了上主他们的天主曾从四周所有的敌人手中救了他们，也没有恩待耶鲁巴尔及基德宏的家，以报答他施于以色列的恩惠。